阿康后香港小店员网上日记。 冇咯，攞俾你啊！咁话俾佢听冇放，跟住沉默咗。我心谂点啊，开枪啊，开枪啊，咁样啦。因为咧，点解会知道佢系哥伦比亚人咧？堆男士下底系最着数嘅， 系 因为佢唔失威嘛，一定要买咯。 吓，我又好难想象一堆男士入去名店嗰度。 嗱， 作为一个本土人咧， 系示威入去系咪？入去 可能系入去 见到个内地嘅女士。宝贝，这个包很可爱哦。跟住咧，个先生就霸气啦，陈思玲又嚟啦。 你睇， 买吧。 吓， 跟住我，即系我当时咧，真系可以讲就系咧，唔识死，即系问佢，哦，先生，没问题，23万。跟住突然间你望到个男人嗰句样咧，突然间铁青咗系嘛？嗰个样， 面对过多霸气哥啊！咩叫霸气哥就下嚟，上面我要最贵的包包。 哇，好正啊！呢、這个好全新。 跟住我嘅朋友咧，就于是乎攞我鳄鱼皮出去。 我最贵系几钱啊？ 38万。 38万。 你嘅反应同阿康仔一样嘅，当时 错。真系会入嚟买嘢，碌唔到卡嘅。 好出奇啊！2000几蚊嘅耳环，我都听讲我嘅朋友曾几何时有名 local 嘅小姐，你望佢身光颈靓。腳搭一對 Roger Vivier 嘅，身上穿 Louis Vuitton 嘅衫，跟住條腰帶係頻道嘅，但係2000几蚊耳環碌。係啦，咁我哋就會通常話希望有貼身啲嘅服務咧，我哋係可以 WhatsApp 嚟嘅咁樣。 我哋叫你今日轉話題。 Alice 阿康後香港小店員網上日記。 我係雀雀。我是猫叔，你们现在收听的是啊，再来一次， 快点啊！ 我是雀雀，我是猫叔，你现在收听的是 Ragazine， 你知唔知你听啊 ？Ragazine 太难听了，太难听了，系嘛？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我是猫叔。吓，原来你俾我嘅，谂翻个波俾我。 我台语行业噶嘛？ 哦，我明啦，好，继续。在这里欢迎光临，你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好啦，翻嚟第三节嘅北上频道啊，咁咧就继续同阿肥 Kel 倾下偈啦，咁啊讲下头先咧，我记得你都讲过咧，就系早年上去啦，你觉得喺大陆就我啊成日觉得系屎悭嘅岁月啦，你啊觉得系非人嘅生活啦，点样非人法咧？其实即系吓你， 喂，因为嗰阵时就資源多，即係譬如我2002、2003年咁上去叫做寫個嘅電影劇本啦，咁跟住就香港嘅電影都唔多啦，開始 係啊， 開始偏向一啲就係啲大導演先開到戲，即係由300几套得翻30几套咁樣，個個都壓住個位㗎啦，咁就變咗嗰啲變咗我哋呢啲比較生即係比較生手啲，即係比較 young 啲嘅，咁就唔係話機會咁大，咁就開始上大陸寫電視劇啦。咁寫電視劇咧，嗰陣時亦都 過癮喎、 哦，過癮嘅， 係啊，因為咧寫電視劇啦， 即係所以有啲人問我，喂，點解你好似樣樣都識啲，但係又又知啲皮毛就，但係你樣樣嘢你都答到嘴咧，點解咧？因為嗰陣時咧就。電視劇開始 hit 啦，即係開始有人搞啦。咁有好多老細去搞嘅，即係我見過千奇百怪嘅老細㗎啦。做茶㗎啦，又話想拍套電視劇啦。做酒㗎啦， 做廠都有啊。 做廠㗎啦， 做廠都有啊。 我離譜到，見到 金魚街賣金魚嗰、那個，佢都話要寫一套喎。我真係有嘅，娛樂無窮咁，真係咁啊！跟住你又去到，又要你又要去摸下究竟你呢一行有啲咩嘢有趣嘅可以寫下，咁啊同佢摸幾日啊嗰啲咁樣咪走。 要貼近個大陸嗰個生活喎，即係嗱咁嗰個你係可能要做多 research 噶 咯 喎。 咁咪自己都要喺度生活下咯。 係啦係啦， 咁即係睇下啲人點樣賣魚啊，點樣叫養條魚啊，點解一條魚佢哋可以20萬啊？點為之靚啊？咁啊呢啲嘢我要識咯。 係。 咁啊變咗就都吸收咗好多唔同嘅知識嘅，賣肉啊嗰啲咁樣好多嘅咁樣。咁其實嗰啲就佢哋嗰陣時會覺得，因為佢哋嗰陣時開始應該話香大陸個經濟開始好啦， 嗯， 佢哋囤積咗一筆錢出嚟， 嗯， 咁又覺得呢一行係可以話又話拍咗套電視劇賺錢喎，咁佢哋積埋啲錢，喂嗰陣時講緊拍一套電視劇，唔係講緊而家啲幾千萬製作嘅， 嗯， 你1000萬甚至乎800至1000零， 嗯。 都可以拍到電視劇， 又唔係好高門檻啦， 唔係好高門檻， 同埋就娛樂事業咧，始終都係嘅，即係喺個經濟蓬勃嘅時候，即係我成日都講翻一樣嘢，就係話嗰個娛樂事業始終有個偏門偏門，係 啊， 即係咧係好方便要嚟使錢㗎嘛，嚇咁、啊、所以點解好多人會投資落去做電視同埋電影啊？你又唔需要好高嘅知識，即係我講個老闆， 個老闆唔需要， 唔需要 㗎，識咪得咯， 係啊，咁啊又有快回籠喎，嚇咁啊話即 嗰陣時佢哋以為佢哋以為快回籠， 係同埋有啲係真係為有啲係使錢嘅目的嚟㗎嘛。 同埋佢主要係覺得佢覺得譬如話、啊、喂我喺條金魚街我已經係龍頭嚟㗎啦，我拍咗1000零萬，我當一個廣告囉。 係。 因為我喺電視賣廣告冇人理我㗎，我抌幾多錢、嗯、1000零萬咪幾嘢同我播晒佢囉。喂我唔係喎，我拍套劇喎。你拍成20幾30集喎、 啊， 起碼有30日喺度提影住我門口喎。 同埋佢嗰個電視劇又有市場咧， 係又有市場 嚇、啊，即係佢唔係好似嗱，佢個模式就真係唔，佢用同香港唔同噶嘛。係、 嗯、啊， 香港你就真係一講電視劇就一定要諗翻係邊個電視台 㗎嘛。 嚇、啊，咁、那個電視台係嗰個電視台播啫，除非佢播完咧佢賣出去就係啫。但係大陸就大家如果睇大陸生活過就知道啦。喂，大陸幾十個省台，即係如果 係，但係佢哋係唔做製作嘅，佢哋淨係買買。 佢 整翻嚟播 啦，即系佢就好。其实咧，佢呢个 system 又好过香港嘅，即系佢就独，佢就 佢唔使咩 制作公司就系独立分开嘅。你又佢又电视台唔会孭个演员，你拍好咗之后咧，你可以卖俾安徽电视省台，或者卖俾呢个上海东方卫视，咁啊即系卖嚟卖都得。咁所以你发觉咧，就一套剧就威化算嘅，即系播几。喂，嗰陣時真係10年都仲喺度播，喂10年以上都仲播緊啦。 係啊，係啊，但係佢哋亦都可以去到播到尾咧，係可以 譬如流羅窩嗰啲話，真係睇到你，睇到 你。你即係譬如我哋呢啲咧，夜晚唔瞓覺嘅咧，你可以一個禮拜之內咧係睇曬成套劇㗎啦，或者3日之內。 同埋佢個習慣就係一晚播2集噶嘛。 如果你凌晨嗰啲一晚，佢係由12點開始播到5點啊， 係啊， 一晚播5集㗎， 即係似我哋早，我唔知阿伯你未必咁老。我哋以前咧香港打風啊， 嗯，哦 ，TVB 咧就半夜咧成套《書劍恩仇錄》係咁播噶嘛，大佬，佢就似係咁樣啦。 我以前個年都係，咁嗰啲咩愛情全盒嗰啲咪又係一晚同你播曬咁樣咯， 係啦，大陸就係咁啦， 係啊，因為佢哋就唔係啲台就淨係買片播嘅，亦都產生咗一個產業就係賣片經紀。 嗯， 咁所以咧，你因為點解嗰陣時有好多拍咗電視劇又死咗嗰啲咧？咁啊，因為你摸唔到呢啲賣片經紀。 係， 如果你摸到呢啲賣片經紀咧，就好做噶。 係， 因為譬如你拍呢、這個青春愛情喜劇30集你有咩 class？譬如有曾志偉、吳君如乜啊，佢會同你 早年啦、啊，張偉健， 張偉健 又撈好多呢啲， 係啊，佢會同你稱噶啦，跟住稱完你睇埋個故事大綱咁樣，即係每一集咁佢知道，咁佢就會譬如開條數啦，OK， 我同你包30萬或者50萬一集，係呢個我包嘅， 係 我一定同你賣到， 嗯， 如果 extra 嘅，我同你對分， 係。 咁你變咗你有 犀利㗎，係 啊！你變咗你，譬如你50萬一集， 成差嘢咯。 佢賣到50萬一集，咁你咪有成千幾咯。咁你將我壓低喺呢一條數之內嘅，我就冇事㗎啦。 嗯。 咁但係 做老闆嘅好型噶嘛，我搞電視劇、哦，咁、有啲就招呼條女咯，或者拍緊嗰陣時又多咗幾條女咯， 係啦， 跟住細佬，喂，有冇多個角色啊？ 有， 有，梗有， 一定有啦，你又唔剪出嚟， 你又唔剪一定有， 係咯，係 無端端一個老婆變五個， 冇錯啦， 係啊，係啊，咁啊，但係嗰陣時，但係嗰陣時講緊，因為同埋嗰個年代咧就。開始香港嘅電視導演係吃香啦，因為嗰陣時 好多啊上咗，真係好多啊， 因為香港 TVB 出嚟嗰啲夠快， 係啦， 三集三日一集， 係啊， 基本嘅 導演 camman 係啦， 編劇跟住仲有啲咩咧？即係呢三個崗位，好多人上曬去。 係啊，我哋係嗰陣時係砰砰聲嘅。 係啊，即係只要你堅持，好似阿肥 K 咁堅持咧，咁你真係開始就見到個曙光啦。 嗰陣時就開始見到個曙光啦，因為嗰陣時佢就話最基本，我哋三日一集一定得嘅。如單機喎，講緊單機拍攝，電視台三機拍攝噶嘛。單機我哋三日一集，啲導演一定做到嘅，好基本噶啦。如果你俾多部機， 不過唔係好多場景嘅喎。 唔会噶， 即系佢嗰个做法就好多。 你千几万你做唔到厂噶， 系咯？ 你话要间屋，佢宁愿搵间屋俾你。 系， 你要餐厅搵间餐厅俾你。 系，咁如果又容易搵啦。 你想加快嘅两部机，两部机，如果你想再快啲嘅，因为你想悭钱嘅话咧，就搵个副导演 A B 做。A B 做。咁变咗佢哋个流程好快噶，你三日一集，你就算三十集，你讲紧三个月搞掂噶啦。 哦，三个月搞掂。 三个月搞掂噶啦。 系，就杀青。 咁但系因为个。投资唔大咧，哇！我哋嗰阵时住嗰啲剧组宾馆咧，就真系一学眼泪噶啦。 系最早期嗰啲系点嘅咧？系咯，真系。 哇！嗰啲啊，即系间我顶唔，我已经好求其，我顶唔顺，我要出去首先买床单啦。然后张床就 at at 声噶啦。个厕所咧仲系唔可以，即系我哋惯咗啦。佢开完但系抌厕纸落去，你又死冷梗嘅。 塞晒 就一定塞晒上嚟噶啦。咁啊，食嗰啲 食 盒饭 啦，系啊， 佢哋嗰啲盒饭咧， 系啊， 好劲噶。佢除咗一啲饭盒之外啦，嗰啲饭盒咧系， 即系佢系 个饭盒又好似溶啊， 系 有好多菜啦， 冇错，好软身嘅个饭 盒，系噶， 系真系噶， 即系你几乎咧，你托住个饭盒底咧，你系甩到啲饭粒， 盒又软， 系啊， 支匙羹又软噶， 支匙羹系滗唔 到嘅， 你一滗咧，你就大力啲一撬，嗱，佢啲饭咧一冻咗系硬嘅， 系啊， 你一插个匙羹落去一粒， 嗱，即系呢个嗱，我要解下话，嗱，肥 Kel 肥，即系有一样嘢，点解对肥 Kel 嚟讲系好大打击咧？因为你真系嘅，你系即系嗰个就会谂翻你喺香港，喂大佬点都有个叉鸡饭噶嘛，你会有嗰种怀念会翻翻嚟啊嘛，你上到去哇大佬你个咩嚟噶， 系啊， 即系唔知点食噶，譬如蛋炒饭啊咁样， 即系佢哋嗰啲炒排骨， 系啦， 系得骨嘅， 系。 系得嘅骨嘅，有冇汤饮？就算嗰阵时嗰年， 嗰啲汤系水嚟噶， 甚至乎去个饭店食饭咧，佢嗰啲咪就系番茄，然后打只蛋花落去， 系啦，番茄蛋花汤， 水， 其实系水嚟嘅， 其实系水嚟嘅，因 为系啦，真系惨啊！ 咁啊，零零四四有多一盘，嗰盘乜嘢嚟嘅咧？系一个大箱，乜嘢嚟嘅咧？榨菜，榨菜， 你已经算好啦，话俾你听嗱，即系我谂每个港人都有呢、這个，即系有呢个经历嘅。如果早上去，即系你有阵时见到呢啲咁嘅食物啊，你其实真系两行眼泪流出嚟。我仲惨过你啊！你知我大佬，我上到去做厂。饭堂啊，仲恐怖啊你啊大佬，你见到啲嘢啊， 有沙噶嘛， 唔想食噶直情系，系即系然之后你谂下，喂，点解我会搞成咁嘅咧？即系为屈咧， 即系呢啲我好在，即 系好惨嘅真系。 咁啊，开头就开头一坐低咁啊，导演去拍，因为仲有后边啲剧本未搞掂，我去理咁所以就想去。做嗰啲咧就真係好易死嘅，即係我講緊男人上去你好易死嘅，咁開頭唔知道，咁點解我成個劇組出曬去啊嘛，咁啊得翻我喺度，佢哋為咗方便佢哋，因為佢哋其實包咗個酒店噶嘛，即係唔好話酒店， 係通常都係包酒店， 叫做賓館啊， 係， 嗰啲叫賓館， 嗰啲即係真係好似麗晶大賓館嗰種㗎、嗯、真係差不多㗎咋、嗯、你去上網呢你係要畀錢佢。 似唔似呢個國產007啊周星馳去做嗰間半島賓館。 咪麗晶大賓館囉。就係乾淨少少嘅啫。 佢半島麗晶啊麗晶啊 佢係乾淨啲嘅啫。咁就但係你我最記得啦上網要同佢講然後要同佢拉條線。 嗯 入嚟，佢仲叫我喂，你不如搬去隔篱房啊，我条线拉短啲， 系 先至勉强有条上网先。 我讲过一个我唔系，我讲一个我古仔俾你听、啊。我住过嗰啲宾馆咧，试过咧就系、是、即系嗰阵时系要验货，又系、啊、又系好鬼噏耷嘅。我都唔记得边度啦，即系总之又系啲啊乡村啊啲地方啦。跟住啊，夜晚瞓觉、啊、，OK。我點解成晚咧都有陣味嘅咧？食物嘅味道嚟嘅喎。咁但我又冇喺度食嘢，點解會咁嘅咧？跟住然之後咧，我打開我兩個枕頭，揭開中間有啲好似梅窩肉咁嘅嘢喺度啊！ 我都試過，我就好啲。 哇！真係嚇到啊！ 我就好啲，我住咗個禮拜之後，有一個禮拜之後。 瞓咗个几两个钟头，先知道瞓紧个枕头个底度有啲梅窝肉。 我就好啲，我就瞓咗一个礼拜之后，有一次唔觉意将对拖鞋踢咗落去床底，想撩翻佢出嚟咧。我一撩咧，我唔系我撩咗一盆鸡骨出嚟啦。 系 ，即系佢哋黐捻线嘅。即系你冇理由抌落去，亦都冇理由唔扫噶。 系。 咁我头先讲翻话，点解易死咧？咁佢哋啲剧组出晒去啦，佢哋为咗方便啊。点咧就哦，你系导演系喺导演门口贴张纸导演， 系 咁啊编剧就贴张纸去编剧咁样，咁佢哋走晒啦，咁佢哋又收风收得好快噶，你哋有个剧组喺度开紧戏咧，佢哋就会走上嚟无序之战噶啦， 嗯， 咁就不停系咁敲我房门噶啦， 拗路， 嗱、嗯、我系咩咩演员，我系中戏乜嘅。演咩角色㗎咁样乜嘢角色都得㗎啦俾住机会啊咁啊、嗯、即係啲男嘅仲好啦啲女嘅一堆份嘢过嚟呢佢讲緊嘅时候已经行咗入嚟㗎啦已经行咗入嚟㗎啦我话得我会喺度演㗎啦我得㗎啦得啦你出去啦。 即係好勇猛嘅啲女人。 好勇猛嘅。 係。 好勇猛嘅。真係你话如果你真係你要咩嘅呢真 係手段歪念。 真係手到拿来㗎啦。咁、 嗯嗯、 但係我后咩就话一嚟就烦啦咁我变咗我搞完个剧本嘅之后，我就一二三冇跟组咯。 嗯， 我跟住导演去咯。 其实你嗰阵时会唔会系即系，唉，我做完嘢我走噶啦，唔想留喺内地，即系会早期系有呢啲咁嘅感觉。 会噶，吓，会噶， 因为每次上去就好似 冲军咁样噶啦，系啊，你即系问个阿导演你几时收机啊？30号，咁几时庆功啊？30号晚， 嗯， 咁啊，咁我31号。最早嗰班机走啦，系啊，咁样噶啦 ，book 定噶啦， 系咁样思乡病噶嘛，即系香港人好多人有呢样嘢都吓， 即系我哋嗰阵时住嗰阵时就叫做好偏僻噶啦，住喺北四环，北四环 咩年？咩年？ 零四到啦。 如果2003、2004年咧，你讲紧北四环嗰啲地方咧，仲系好落后噶， 系出去有牛车噶， 系啊。即係點講咧？我住過㗎。 我明佢講咩，反正 佢有啲地方咧，如果你北四環啊，或者再出啲嗰啲咧，因為嗰陣時我試過咧，就係俾人呃過去咧挖温泉啊。我頂佢個肺！喂，即係你幻想到去間賓館度温泉啦、啊，我真係幻想唔到啊！終於去到又係一個災難，係啊，跟住之後放盆水出嚟，喂！大佬即係浸好唔浸好啊已经嚟咗好惨啊嗰啲地方好落后啊北京嗰陣时即係唔同而家啊因为而家就而家六七环啊全部都即係冇乜问题啊。 即係有好啦即係我譬如我隔离嗰度呢就係已经係一啲佢哋住嗰啲村嗰啲已经係平房嚟嘅。咁我唔知我要去係我记得过去做咩呢洗衫。 嗯。 因为冇洗衣机。 嗯。 就要过去一个平房嗰度呢会同我洗衫嘅。哇行过一条路呢我諗佢哋嗰堆垃圾呢係去到我腰咁高啦。 嗯。 即係喺个床边嗰啲垃圾腰咁高啦。但係呢又好疏爽㗎喎、哦。啲女呢走过嚟攞即係去返呢度攞衫呢佢哋穿一件师傅嘅睡袍呢着对拖鞋就行出嚟㗎啦。 冇打底。 冇打底。 哇咁都好啊。 有次我仲離譜到見到佢踎喺度食嘢添。 係。係噶。唔係因為嗰件師都係上海式囉。 係啊。 嗰件師傅佢覺得嘢係出得街㗎嘛。唔係，即係 係冇包咯，冇底褲踎喺度啊！哇，大佬成隻西咁樣曬出嚟，哇，咁都得嘅喂！ 係啊，呢啲咪奇景咯、啊， 即係呢啲咪叫奇景咯、啊啊，西瓜兩蚊一大個咯，兩三蚊一大個咯。 因為嗰、那個佢唔識分㗎，其實 係啊， 嚇、啊，即係佢唔覺得有問題㗎。 咁所以我就未試過咁願意跟組咯。咁、啊跟組，因為跟住個導演啊嘛，咁導演揾我嚟㗎嘛，咁、導演點都可以叫盒叉燒飯啦、啊，點都會有杯啊嗰時有。一樣嘢好，我終於點知道點解 Starbucks 啲咖啡咁難飲都可以咁 hit 啦？原來拿到杯 Starbucks 你係好幸福噶，好感動，起碼一樣 滾曬。 我認識嘅味道啊， 明 咁啊咁啊，嗰陣時個電視劇就係咁下咁玩咯，千零萬三個月。搵香港導演搭個香港編劇，即係通常佢哋有時咧就會國內嘅編劇做咗一稿先。但一定係有曬主線㗎喇，但係娛樂性啊嗰啲起承轉合有啲嘢係錯咗嘅，冇樣點樣可以好睇啲就我哋去執囉。 但係都起碼係咁，即係話香港經歷過即係金融風暴嗰個風浪啊，即係嗰個娛樂事業呢低迷啊，咁佢又吸納咗好多你，即係好多除咗幕後嘅啲幕前又係啦，你見到就好多真係唔使，即係如果冇大陸市場咧，死咗㗎 啦，真係死咗。係 啊，即係譬如張衛健係一個典範啦，仲有嗰陣時喺華納就做歌星咧，有一個咧而家都翻，又好似翻嚟咩名啊，咩男仔嚟嘅，個樣有少少似張學友。 劉錫明， 劉錫明啊，撈好耐㗎，好多。係 啊，真係喺大陸咧，你以為已經死咗嗰啲， 係啊，温兆倫又係啦， 其實上面好掂㗎。 係啊，冇錯。冇錯啊，好掂㗎。 即係譬如我以前帶我出 生，佢又未去到最掂嗰個級數。 即係譬如好似帶我出生嗰個雷雨人咁樣。咁好似話銷聲匿跡啊，但係其實佢喺上面、 香港人以為係囉。 係啊，佢上去就係做主持。係啊，佢真係豐衣足食㗎。係 啊，嗰、那個年代你因為你掛住香港個牌頭呢、你上到去呢係有一撈㗎。即係我講緊喺個幕前啊。 係啊，因為佢哋真係只要佢認得喺電視上見過你，噏唔出你個名都好啦，你都有一個生存價值。 香港最緊要你香港。 你講真，你做咗一個婚禮主持又好，你做一個樓盤開幕主持又好，去夜店度唱兩隻歌都好。 是啊， 一兩萬、兩三萬一場係 係啊， 好 登台啊嗰啲， 係啊，係好簡單嘅一件事。 啲 KTV 嗰啲咧， 係啊， 係啊，喂，大佬幾養好多人，嗰啲唔喺香港已經唔係叫明星㗎。係 啊， 譬如話你喺好多電影專係做壞人嘅、 啊， 做奸角嘅，譬如大傻、驅哥嗰啲、啊，哇，大佬登台 登到 啊！嗰啲 勁㗎啦，嗰啲嗰啲嗌到萬幾兩萬一場㗎啦。你有啲二打六嗰啲，即係比較唔好意思啊，唔好講， 即係總認到。 認到你嗰啲咁可能 先 嘅，嗰啲可能八千一萬。咁、但係佢哋旺嗰陣時，即係2003、2004嗰陣時開始旺嘅時候，佢一晚可以走三場㗎。咁佢哋可以日日開工㗎。咁你諗下，一日我當你一日萬五啊， 係啊， 做個二十日，你嗰個月都30萬㗎啦。係 啊， 仲有有車接送，有地方你住，夜晚個老細就一定請你食飯，夜晚就請埋你去飲酒。你係唔使洗㗎，係 啊， 即係佢哋就齋袋㗎。 冇錯，冇錯，所以咪你點解嗰陣時後屘就衍生到，譬如話 TVB 咪就 get 到呢樣嘢 咯，咪開始擁 佢上去。佢唔使出錢揾明星㗎，你有撲翻嚟。即係隔一段時間就有啲友咧又撲翻去 TVB 度拍翻一兩套劇，因為啲劇又會隊，因為嗰陣時 TVB 上得好快嘅啲劇，同步上上海東方衛視咁就係㗎嘛。你最緊要就係要呢樣依個效果嘅啫， 就要呢個效果。 係啦，即係大佬即係免費同 TVB 拍都得㗎。係 啊， 跟住然之後咧就同佢拍翻兩套，又上翻去大陸咪 又 執咯。又 撈幾年 啦。喂，大佬你真係好多人唔知道啊！拍劇集嗰啲，譬如你後屘張衛健嗰啲。是 即 係六位數字一集㗎， 佢勁， 係啊， 嗰陣時佢嚟2003年已經過10萬一集， 一定過10萬， 去到咩咯？ 一定過十萬㗎啦、 如果你大陸演員啊，好多頂級嗰啲咧，就全部係幾十萬一集添。 嗰陣時就未幾十萬嘅， 係 嗰陣時過到10萬已經唔多。 啊，過十萬，我記得10萬，如果零幾年嗰時年代，譬如陳道明嗰啲咧，我記得佢又吹過啊，十皮嘢， 係啊， 好勁㗎。 嗰陣時係好勁㗎啦， 已經係係啊。咁所以你譬如香港嗰啲，香港嗰啲咪就係即係。其實造就咗佢哋 有多一條生路咯， 有十年八年光景 嘅，係有一條咁嘅生路出咗嚟咯。咁跟住就 咁啊到而家噶咯喎， 跟住就到而家，因為跟住零又係一個循環嚟嘅。停三零四零五嗰陣時拍咗一大集電視劇，但係亦都開始有啲播唔到啦，有啲出唔到街啦。即係拍嘅，即係個 攬得滯， 係啊，攬得滯，亦都有啲粗製濫做得滯。即係呢啲揾香港嘅拍嘅啫，但係有啲真係我試過唔知嗰啲咩番禺台啊，夜晚我睇過一個番禺台一套警匪片，成集就係得三個人走嚟走去 嘅啫， 跟住咧佢係用 24 嘅手法實時。但系佢跑嘅系咩咧？佢系喺个鱼棚嗰度跑紧。 系 呢个咧就唔知喺个厕所嗰度走出嚟。 系， 但系佢系四个格咁样。24，哇！咁 夜晚好好睇噶，有啲真系，即系仲有拍嗰啲咧，类似艳情嗰啲啊，我名啊噏唔到啦。即系但通常啲古仔咧就其实又系两三个人做噶咋，跟住通常都系咧老公同老婆啦，跟住然之后咧就发现个老公有小三啦，即系来来去就嗰两三个，跟住然之后咧就两个女人打下交啊咁样嗰啲咧，好鬼好睇噶， 好笑噶，即系你用另外一个角度去睇嗰啲好笑，即系个奸人 来去都系得间屋噶啫， 即系个奸人咧有个男主角咧，嗱我引佢出嚟我就怼。去噶啦，咁样，咁你喺你自己间书房度打电话俾个男主角啫，你唔使好似奸人奸咁喺度拎住个电话喺度奸笑噶嘛，系咯，你奸笑俾边个睇啫？ 但系呢啲好睇噶， 但系好啊，好笑， 好笑嘅真系，系啊，即系佢先拍得出噶，系啊，咁你譬如话嗱，今时今日就终于真系叫做。即系见到个曙光啦，嗱，即系譬如话我哋成日讲紧，中国经济有几差几差，咁但系喂，一讲到电影嗰行咧，即系完全唔觉，即系唔觉得啊，即系中国嘅经济 冇问题嘅， 对娱乐事业有咩影响噶？嗱，即系譬如话你今年嗱，我哋睇下2015年啦，头半年嗰、那个中国嘅电影票房又破纪录啦，喂，200亿， 净 系头半年 过咗荷里活噶嘛？ 嗰头有冇过到荷里活咧？ 有喺啱暑假头嘅七月份咧，系唔知第二第三个礼拜咧。佢每周个票房咧系过咗荷里活个票房， 系 已经过咗噶啦。 200亿，如果你折翻美金，就即系几多啊？三十零亿， 系啊， 三到十八，系咯，30零亿嘅美金咯。咁我唔知荷里活啦， 即系啲人俾个数据系过咗噶啦， 系咪啊？ 系啊， 应该我谂。荷里活会再大啲系嘛？ 差唔多噶啦。 嗱，你如果因为我嗱我因为我净系知道一个数据就系、你而家香，如果大陆而家大约就5000零间戏院度啦。 系啊。 咁呢个咧，其实呢个就应该可能都仲系，如果你拍住，如果拍翻落美国度咧，美国大约成30000几间戏院嘅大佬。 但系佢5000几间戏院，但系佢有30000几个屏幕啊嘛。 OK， 佢有30000几个屏幕，计屏幕噶， 啊系啊， 30000几个屏幕噶啦， 即系而家差唔多真系 追到噶啦， 系，咁但系佢都叫做系世界上第二个大嘅市场， 即系就算你话未必过，可能偶然一个礼拜过咗，但系其实都已经拍住噶啦， 系啊，咁啊，你见到头半年就好犀利啦，203亿，咁啊，然之后咧，仲有啲数据你可以睇到嘅，再 look deep 少少咧，就其实你睇到咧呢个国产。同埋進口片咧，其實都差唔多拍住一本半嘅啦。而家國產片，但係譬如頭半年佢係佔95亿嘅，咁然之後進口片其實都係108亿，即係相差已經唔大嘅啦。即係以前再早幾年，其實就進口片通常都會勁啲啦。 咁呢個數又唔作得準嘅， 係咪？ 即係佢哋嗰啲，即係嗰陣時Transformer 4啊 ，Transformer 4係舊年咯。 正 free 咧，嗰年同唔係嗰年係同唐山大地震啊， 係 正有一套又係又國慶嘅，又係國慶嗰個嘅，我唔記得邊一套戲啦， 係 佢夾硬拉咗人哋落馬噶嘛， 哦 OK， 即係你去到唔知去到6-7亿嘅時候，因為佢話我一定要呢一步。 要勁過部進口片。 唔係，總之今年個票房冠軍一定要係呢部。 哦，係係係。 佢咪隔眼入地做緊，佢咪六億到就六七億就隔眼拉咗。唔係、開頭就唔係嘅，開頭偷票房先嘅。 嗯。 開頭偷票房先嘅。 嗯。 即係你買，你明明睇Transformer 嘅，你佢出咗真 係 係佢嘅。 係啦。 咁後屘就唔拉啦，就撳咗你，唔俾你落畫啦。 嗯。 轉頭全線上呢套。 嗯。 咁咯。 咁但係 at least 起碼都睇到啲端倪嘅。咁、譬如話仲有你今年破曬紀錄嗰套就係、都係國產片啦， 《捉妖記》啦， 24億破曬紀錄㗎啦。就係我記得上年啊，呢個《變形金剛4》咧，就係谷到鼻血都流埋，都谷接近20。咁呢套咧， 速七就好似過咗20。 呢套啊真唔係好，呢套好似係唯一一套過20喎。 係咩？ 24。 啊，24 就 《 捉妖記》咁所以都係國產片啦。咁同埋你講開頭先就偷票房，今年而家進行中都有一套啦。八團大戰，咁呢度啊犀利啊，去到而家4億啦，咁 我佢寫4億都得嘅，如果要上， 兩日過1億又係紀錄，跟 但排片就 10%， 係啦， 但就攞咗當日嘅， 又 係 用翻你頭先講個方法，你睇咩戲嗰張戲飛都係叫八團大戰嚟嘅，係啊，就係咁啊，所以佢咪咁樣計咯，好笑咁啊，所以又係叫偷票房咯。 同埋佢好佢亦都今次，因為佢為咗要贏咧，都好笑嘅。譬如你話傑斯，你嗰條傑斯院線， 嗯、 你係佔咗全國嘅院線嘅5% 啦，假設。 嗯。 咁咧，佢譬如話，我而家我嘅目標係做10億。 嗯。 所以網上面有張 list 咯。 嗯。 你5% 嘛，10億嘅5%。 嗯。 即係你要交5000萬數。 哦。 你要做到5000萬票房翻嚟咯。 係。 如果頭一個禮拜啊，唔係9月3日之前。 係。 你做到啲5000萬。嗱、就唔同你分账。 嗯。 因为电影系咁。 点啊，你代晒佢啊。 代晒。 喔、哦。 俾晒院商代。 ok。 因为平时我哋就系话其实我哋上一套电影 嗯 系其实我哋到投资者即系片主嗰度呢系攞到30%到㗎咋。 嗯。 即系你100萬。 可能更低啊。 100萬平均嚟讲100萬你攞返35萬左右嘅啫。 ok。 咁又唔係話院商攞埋嗰65嘅，因為又有宣傳發行啊，其他嗰啲卡啦啦，但係佢院線都應該係分到40%嘅。但係佢話，如果9月3日你做到呢條數嘅， 俾曬你， 俾曬你，再加獎金。 嗯，因為橫掂製作費都係嘢啫嘛。 係啊，如果譬如喺你後尾都交到啲5000嘅， 嗯， 咁就照翻，但係都有獎金。 嗯， 但係你做唔到，佢又冇讲咩事喎、啊， 唔会罚你系嘛？ 你自己谂啦。 系啊，喂，系好鬼得意噶。 你自己俾钱呃落去，你都要呃啦。 系啊，即系呢个就翻翻去嗰个内地啊，即系睇电影嗰个习性啦。咁起码嗱就今时今日，如果你嗱，其实几样嘢佢系优势嚟嘅。嗯、第一，佢市场大过、大过，如果你相对翻香港大过好多好多倍，冇得计啦。咁跟住第二咧，就系佢系真系，佢系真系有佢，即系嗰个入戏院睇戏嗰个习性。仲存在嘅，你認唔認同呢樣嘢咧？ 哦，我哋覺得係一個循環或者一個潮流啦，即係我哋諗翻喺我哋細個80年代，我哋睇戲係一個社交活動， 冇錯啦，冇錯啦， 係一個節目嚟㗎， 係啊係啊， 係會話喂套戲上咗，我哋今個禮拜六 一齊睇， 係午夜場邊個去邊個去邊個去，係一個社交項目嚟㗎嘛。咁但係而家我哋呢啲係。屌死啦！约咗阿的， 全部宅男， 约咗4点，屌而家2点几，呢套戏又几好睇，或者买张飞入去 顶住先啦， 顶住先啦，或者真系或者沟女先去睇嘅啫， 系啊系啊系， 即系已经唔会变咗系一群人去睇嘅呢个呢个活动嚟， 要嚟打发时间， 系啊，即系已经变化到咁样，所以你香港嘅票房萎缩系会， 系啊， 但系而家正正内地而家就系。处返于我哋80年代嘅市场。 佢又真係有社交生活嗰样。 係社交生活。 同学与同学之间啦。 係啊，同学与同学之间啦。 拍拖沟女啦。 即係你会睇返佢哋甚至乎係佢哋喺商场喺戏院佢哋嘅諗法就係咩呢就係、要年轻人入到嚟你成个星期成个周末成个星期六嘅所有消费活动呢一度齐晒。 佢嗰、个同埋係你讲佢嗰个行商场嗰个呢即係佢嗰个商场嘅多元性呢其实係 係亦都造就咗呢樣嘢，譬如話成家人去商場 shopping 啊、食飯啊， 兒童樂園喺隔離啊、食飯啊、買衫啊、睇戲，佢就要你一條龍喺曬。 係啦，所以 拍咗車入嚟， 啲鬼迷嘅商場咁多啫，鬼迷咁大嘅商場，係啊，你見到譬如東莞嘅鎮啊、廣，就算城市啊，佢全部都係咁樣，所以嗰個係幫到，即係 幫到手嘅， 幫到手嘅， 因為佢哋而家係一個消費。即係一個社交活動啊！即係好似我哋覺得，即係我同阿周生，連阿周生都覺得呢個咧係巔峰之作嘅中國電影。 嗯， 嗰套叫做《富春山居圖》。 啊，係啊， 咁呢、 啊啊啊 這個 早一排噶咯。 係啊，嗯、即係佢都覺得呢一套係難以超越嘅一套神作嚟。佢話即係點樣可以好認真去做一套戇鳩嘢咧？ 係呢樣嘢要收得喎、 啊。嗱。就係、是、我就想講啦，點解收到四億呢？ 解釋下嚟聽下呢，係咯， 就係、是、呢個社交生活嘅問題啦。 啊，冇錯，我第一個諗到啦， 因為你個個喺度笑，個個喺度屌呢套戲， 冇話題啊！ 你冇睇過，你唔知發生咩事， 嗯， 所以你一定要去睇， 係啊， 睇完之後，哇！你知唔知道？哇！ 係啊，刁民流都好似睇咗兩次啊， 係啊，睇啊， 係啊，好似超過兩次。 佢大偉幾戇鳩啊！佢係搣咗自己個面具，原來一樣樣嘅喎，即係冇一條疤喎，屌！即系你唔睇你冇话题啊， 嗯， 即系所以就系话点解会有一啲比较烂嘅片，点解都会收到几亿？而家我哋所以佢哋个宣传系咩咧？我唔怕你套片个水准有几差几参差都好，嗯、首先佢哋要喺微博，要喺咩喺微信嗰度，要制造出一个潮流，制造出一个话题先。 所以唔怕爛片多㗎，你而家即係如果你睇返每一年嗰個產量、嗯、我唔記得產量幾多、嗯、但係即係、嗯、即係充斥住嘅爛片其實真係多到嚇死你、 啊、 一年比一年多 但係佢哋而家咩呢佢哋嗱我佢哋或者可能 即係我想咁講喎你而家要拍返到頭先我你講咩話嗰度叫做咩 富春山居圖、 啊、富春山居圖啦、啊、你而家譬如富春山居圖擺喺2015年呢、啊、你要跑出都唔係容易喎即係而家真係、啊、即係好多套富春山居圖、啊、你點樣再諗辦法喺爛片之中再跑出嚟呢係好鬼難㗎喎即係我覺得。 嗱而家佢哋點樣佢哋而家去開套戲呢佢哋諗嘅方法係諗咩呢佢哋而家唔係話我要開套咩片。 嗯。 佢哋而家佢哋又即係佢哋有一個術語啊 ,IP,、 嗯、 個 IP 值係幾多 嗯。點樣 IP 值呢 佢哋為咩叫做 IP? 譬如周深拍到美人魚。美人魚是一個 IP,、 嗯、 賣給你做電視做產品這個是一個 IP,、嗯、 即是美國模式的這種。 那他們現在開戲呢他們是不停是出很高價去買 IP,、 嗯、 什麼 IP? 網絡小說、 嗯、 是一個 IP,、 嗯、 煎餅盒那個是一個 IP, 因為他在那個什麼屌絲男女那裡 他拍了很多短片很多 hit rate,、 嗯、 那這個是一個 IP。 明 你有个 IP 就有老细抌钱俾你，佢哋系癫到一本网络小说系可以俾到成千万。 嗯，即系而家嗰个剧，而家个剧，佢对个剧本个需求其实真系好渴求嘅。算唔算可以咁讲咧？ 尤其是啲两三年系，尤其是啲两年，特别啲两年咧系渴求得好紧要嘅。 系 咁，我哋系甚至乎系咩咧？譬如我哋。做編劇我哋有一個工作室呢 嗯 即係如果你有係個編劇有啲名嘅你有個工作室係你發達啦你 嗯 你坐穩啦你 嗯 點呢嗰啲公司會首先話 ,ok, 你個工作室入面你有幾多個現成劇本喺度 我同你買曬佢。 ok, 你有十個劇本、嗯、即係有十個 IP 喺度、嗯、我同你估值呢間公司我而家我收購你公司200萬300萬 okay, 收啊 嗯嗯， 加入我公司， 嗯， 撥歸我公司旗下，佢公司準備上市，嗯、我而家呢度有十個 IP， 我每個 IP 我估值我會有幾多進帳， 嗯， 佢計咗條數，我嚟上市， 嗯， 買 project， 哇，呢、這個真係喺你十年前上去嘅時 候，你係諗 唔到係咁樣，嗯， 前年係開始咁諗，後屘諗到佢哋買到搶到冇嘢好搶嘅時候，故事大綱， 嗯， 黐線， 故事大綱都當。 嗯、 最多估低啲嘅啫。 咁咪遲啲可能成個肥嬌俾人老笠咗啦。 笠 咗個肥嬌喂。我估你肥嬌 係啦 值幾多錢 100個。 係啦係啦。 你忍住喎，小心，使唔使要佢保镖啊？喂，请我喂， 笠咗噶啦， 系啦，笠咗系嘛？ 即系我同你讲 ，OK， 好夸张啊， 系好夸张嘅， 即系佢呢个就翻翻去有啲似，佢开始系走到一个美国模式出嚟， 佢开始 美国模式嗰个电影，佢荷里活嗰个电影咧，佢就唔系话，其实佢。佢有成班 financial 嘅人喺背后计㗎嘛。 是啊、 但係佢其实个票房唔系嗰度电影。 系计唔到㗎嘛。 嘅主要收入嚟㗎。 嗰、啊 那个嗰、啊那个摆戏院度上呢只系一个宣传推广嘅渠道嚟㗎、啊。即系个 concept 系咁㗎嘛。然之后呢就计后着嗰度啲嘢啦。譬如话卖 merchandising 啊跟住话游戏机啊跟住出书啊 ,whatever, 咁样一路系咁系咁。 系咁延伸出去㗎。 系啦系啦。 即系我哋 首先你但要基于咁样就要有个好庞大嘅市场囉大陆就可以做得到。 但而家真系做到囉即系譬如我哋话 ,ok, 我哋首先抢编剧啦即系会过嚟喂不如咁我同你长期合作五年三年几多部几多钱你开个数。就簽約呢個都呢條友都係一個 IP 嚟㗎。 嗯，喂，但係咁樣，如果聽你咁講咧，我係導演，我咪眼紅咯。導演可能就冇你咁冇編劇咁掌手咯，大佬。係咪啊？會唔會咧？ 喂，而家啲導演咧就再玩高啲啦。 係玩咩咧？ 再玩高啲啊！譬如林浩啊嗰啲導演，咪兩個導演話我哋將會合作咩嘢嘅？佢哋咪注資公司，佢哋直情係。嗱呢间大公司就买呢啲小公司叫做买 IP。 嗯。 佢呢啲就分分钟可能开间公司俾佢或者你入去嘅话做咗一个品牌两个大导演而家一间咩公司。 係啊。 佢占咗。 类似其实范冰冰嗰阵 时候。咪就係囉。佢占咗 50% 嘅股 票。即係怀疑走出嚟嗰阵时候。 然后呢度上市炒起佢。 嗯。嗯， 所以佢哋嗰啲无端端多咗几千万喺手噶， 嗯， 系多几千万， 喂，系好好几千万噶，即系如果听你咁讲，成个娱即系嗰个电影嘅行业其实系好好噶， 系 系啊，即系而家， 但系亦都变咗系咩咧？亦都太弱流强啊， 嗯， 即系你有啲躲嘅， 嗯， 咁你咪可以嗌价咯， 嗯， 但系你系 low body 嘅话。咁你就變咗好，即係你冇咗個叫價能力，人哋唔會揾你。 咁但係譬如話咁啦，你翻翻去，譬如話喂，今時今日香港，即係都有啲本地嘅劇寫劇本嘅人㗎、 啊， 佢即係要翻去撈，其實又容唔容易咧？ 其實我咁 唔好撈咁大啊，揾求其揾份嘢寫下咁樣，一路挨住挨住咁，好似你十年前咁樣咁上咁得唔得咧？即係容唔容易咧？而家 其实你话易唔易呢都可以易嘅因为我都搵緊人嘅。 係咪 係有兴趣嘅可以搵下我嘅。咁但係真係睇你因为你冇寫过你冇进入过国内。 嗯。 你冇进入过国内有啲嘢要磨合。 嗯。 咁同埋我哋而家我手下面我啱啱请咗三个助理。 嗯。 咁我都系要搵返国内嘅人。 嗯。 因为我要搵佢嚟弥补我嘅不足。 嗯。 即係貼即係佢貼地，即係嗰啲生活啊，嗰啲口語化，我要呢啲嘢，同埋後而家國內嗰啲年青人九十後呢個主要消費群，即係主要買飛入場嘅，佢哋諗嘅嘢係好怪㗎、 嗯， 所以我要一啲咁嘅思想、嗯，因為我哋想當然個咁樣叫好睇，可能佢哋覺得你係好老土㗎， 嗯，即係可能個分別會係咁喎，就係話如果你十年前你嗰個年代，香港嘅做製作嘅人上去，佢都仲可以咧，就係有啲 value 啊，即係香港嗰啲。你有啲 value 系你带到上去，我哋见证过就知啦。譬如话，喂，内地人嗰阵时好中意有见到有香港嘅制作人嘅，系，譬如话佢可以带到啲新嘅思维，有冲击啊。但系而家今时今日可能 去到甚至 需要啦， 佢甚至乎需 要，可以你一嚟到， 佢甚至开始有啲秒你添啦。 系 真系我好 feel 到啲两年啲年几，尤其年几系。秒噶， 系即系唔值钱啊！你香港嗰阵、那個， 你系边位啊？ 系 你系边位啊？你好叻咩？你做过啲咩出嚟？ 嗯， 我求其多一督，搵条僆仔拍个，佢都拍到套戏过亿、啊。哇！你拍咗，讲句衰啲啊！ 嗯， 如果你咁样计咧，阿杜 Sir 都喺佢面前都系 low body 嚟。 系啊， 因为杜 Sir 未有过亿噶嘛， 佢哎呀都过亿噶啦。 佢哎呀一条僆仔出嚟，点解你话嗰个煎饼盒嗰个第一次做到已经咁样十亿？咁、 嗯、 如果你净系计数字嘅，你话赌场系咪唔够佢练？ 系啱，冇错。 咁但系佢哋 即係有啲會咁嘅心態囉。咁但係亦都有一啲真係做電影嘅，做開電影嘅，佢梗係知啦。咁、所以我哋會仲有一個生存嘅價值喺度囉。所以你話喔、 因為早上去嘛， 你話六八九，佢話你哋應該早啲，你應該多啲翻大陸，翻大陸發展。是是是，我話你條撲街呢句嘢咧，應該早十年或者早五年講都仲好啲嘅。但係你而家上去，如果你而家上去唔係話唔得，但如果你而家上去，你話要單打獨鬥咧，你會好辛苦。你會非常辛苦。因為嗰啲年青人開始冒出嚟啦。咁我哋而家唯一有個新型嘅就係話，我真係扎扎實實，我有我自己嘅本事，我係可以，我係叻過你，我有能力嘅，因為我已經表現過出嚟，人哋相信。我唔係話你冇，你而家嚟香港你冇呢個能力，你有，但你淨係 俾唔俾到時間你？ 你俾唔俾到時間，甚至乎俾唔俾到一個機會你去發揮，都已經係第二件事嚟㗎啦。 咁點搞呢香港嘅編劇？ 其實真係睇下， 即係新進。咁你譬如話，你作為你作為呢個行頭，你都譬如話，喂啲後進咁，其實你都想佢哋有個出路㗎。咁譬如香港， 我大人㗎，我願意大人㗎。 係係係， 即係唔好話大人。 你願意啫，但你如果聽你咁講，你都未必有能力㗎喎。即係未必有能力帶到佢哋上去㗎嘛。個市場未必會接受佢哋㗎嘛。 但个市场信我嘛、 ，OK， 即系信我同昌哥嘛， 系 信我同昌哥嘛， 唔系、但系佢适唔适应到啊嘛，呢个系个问题。 系啦，呢个就系问题啦。咪就系咯，你话俾我知你适应到嘅，或者甚至乎你系好愿意地去试嘅话， 咪、但系留翻香港系真系冇运行嘅， 好难啊。 系 你而家香港一年拍几多套戏啫？咁讲真，每一个大导演阿赌锤就一定系阿乃海噶啦，因为好建议噶啦。咁样阿 Lam 又一定系阿边个噶啦。咁即系大家都有一个班底。咁你而家你变咗你个围内嘅机会你唔多，围内嘅机会唔即系你有，如果你就系专攻电影嘅机会唔多。咁甚至反而如果你话深圳编剧你有个古仔有啲咩嘢，唔系冇方法嘅，但系你争在你肯唔肯去蚀嘅啫。真係你搵个平台去发表咗佢囉。即係可能你寫書你寫得精彩嘅。 即係网络嗰啲嚟㗎。 係呀、分分钟你可能有人睇中你嘅话，你一铺赢咗我㗎啦。因为你分分钟你如果你但係好辛苦嘅，佢哋嗰啲即係网络寫手呢係你每一日係要呕5000至8000字㗎。你係要寫幾十萬字嘅一本小說先至叫做而又受歡迎嘅，咁你咪發達囉。可能人哋買個版權可以買緊1000幾百萬。 即係令我諗起啊，張活友啊， 係啊，即係寫到嘔血㗎。 即係長片嗰陣時嗰啲啊，係咯，寫到嘔血咁樣。 係會寫到嘔血㗎。 嚇嚇嚇！ 同埋就即係想講，因為想大陸，我唔知道你哋做生意係咪咁啊？即係我做呢一行係咁嘅。咁多年嘅經驗就會覺得你咧，如果你上去你。唔可以太过卑微，亦都唔可以太过自大。 啱啊， 因为你如果你行出嚟，你一卑微咧，佢一睇唔起你，佢就算用你咧，佢觉得你系僆仔，你就呢一世都系僆仔。 啱啊， 佢系会唔会睇得起你嘅？ 系， 即系佢会踢你去嗰啲剧组宾馆度住啦，求其啦，咁样有啲老细真系专登去试噶。搵我哋去傾嘢，去到冇人接機，跟住叫話有架車，話叫我哋去邊間酒店，去嗰間酒店呢即係叫做好過七天少少嘅啫。咁想按住我嚟，我話得啦 ，OK， 得你走先，唔使理我哋。跟住打電話，唔好意思，我而家轉咗去 Marriott。 係， 唔關你事，我個人習慣問題啫，我唔鍾意。唔緊要，佢話得，唔好意思，唔好意思，你張單嚟得啦，唔使啦，我俾咗錢噶啦，唔使啦。 嗱呢啲手法咧就要喺內地就要一定要識噶。 咁第二日咪個老闆親自嚟去接觸你咯， 係啦， 佢係咁樣噶，唔係有時唔係話叫你擺款啊，係你要 stand for 你自己係個咩金屬人，你做翻咩嘢，我唔要求你多，但係你唔可以去。 即係你要好明白自己嗰個 identity 嘅價值咯， 你要好明白嘅。 但係即係有呢、這個就要拿捏得好準啦。 要拿捏得好準。 你又話過分自大，咁就你其實去到邊度都冇路。但係千即係，但係你譬如話，千祈唔好 好容易要自贬嗰个身份咯。 系啊， 因为喺内地其实呢个喺好多地方都系，即系譬如话好多即系点讲咧，即系眼山喺额头角嘅人。 系啊，好多噶。 即系内地系非常之多，咁所以你即系呢个就所以话点解有阵时。其实好多香港人都会明嘅。 其实六个字咯，佢哋就见高拜见低踩咯。 系 讲晒噶啦。 系咁，同埋好多我其实譬如话喺90年代到开始已经入大陆做嘢嘅香港人咧、其实就好多人都会咁嘅、即系坐埋一齐都好简单，大家会有一个好嘅认同嘅、香港人唔衰得嘅，咁、样噶，即系会我哋就有一种咁嘅心态。但系你话。2000年打后啊，即系再后啲，而家啲僆仔啊，佢、就可能真系冇呢啲嘢嘅。即系首先，即系佢会觉得啊，我系真系好卑微啊咁样啊。你翻到去咪俾人哋一日由朝点到晚啊咁样咧，咁、你就可能真系会吃亏好多。 系啊系啊，同埋咧有时你讲嘢，尤其是呢两年你讲嘢咧，你都小心啲，唔好话我哋香港人。 系啦、啊，冇错。 大陆 呢啲又系大忌。 大陆乜乜物物，我都成日提醒自己。国内，香港 系啊， 就算啦， 唔 好话你哋国内，我哋香港你就死紧，因为佢本身佢个心已经咁谂啦。 呢个系非常之多香港人成日犯嘅错 误啊。 系啊，我啊成日都提啲人嘅，唔好成日喺度就系你哋大陆人，我哋香港人，千祈唔好。 你真系你可以一单生意明明倾好咗，你都死咗、你都未知咩事。 因为你讲可能冇心， 你冇心，我哋讲惯咗，系啊，我听咗好肯意，但系。另外嗰一樣嘢就話，其實做編劇，其實喺而家喺國內做編劇係幸福過喺香港好多 嘅。 香港咁多年電影真係冇乜好好尊重過編劇嘅。冇乜好好尊重過編劇。但係國內係幾尊重編劇嘅。 到依家都係。 依家都系，都几尊重编剧嘅。咁甚至乎有啲公司，即系我有啲公司有个老板俾我哋嘅自由度系我哋去决定演员同导演嘅添。即系会有，起码人哋会觉得你系一个同导演差唔多级数嘅一个待遇嚟。咁但系香港咧，佢真系当你死嘅。即系我话你话香港啲电影点解唔好睇呀乜乜乜乜。我係睇住即係因为阿昌哥喺80年代、即係我师傅啦，喺80年代已经入电影圈啦，同我比即係会睇到啲待遇係一路一路咁差落去㗎。一路一路系咁喺度， 唔重视个剧本噶嘛？ 完全重视嘅， 即系我哋嗰年代都系嘅。其实个剧本系唔重视嘅。 系啊， 系啊， 即系你3000万制作又好，300万制作又好。你夠膽死同我講8000蚊一個劇本？ 係，因為啲 costing 全部去曬啦。首先去曬演員度啦、因為個老細永遠都係覺得演員先賣到錢噶嘛。 因為我哋成日都講啦，佢哋話喂，我哋今次咧就少比較個 budget 細啲，我哋500万到嘅一套戲啦。咁你就所以個劇本費，譬如假設10000啦，咁或者30000啦，咁樣。咁我屌你500万，你又話 budget 細又俾30000。咁3000万嗰套，你又唔见你俾10几万我嘅， 唔系按比例噶， 你又唔按比例嘅，咁边又咁？即系香港 文章冇价嘛， 系啊，即系香港嗰啲冇咯，但系国内 得 文章系好有价，我同你讲 系 好黐线嘅。 分唔系，但系个原因喺边度咧？即系你觉得最主要原因喺边度？ 唔系佢哋系普遍，佢哋系比较尊重咗一个 尊重你噶。 嗱，首先佢哋本身系比较。尊重編劇呢一個崗位， 會唔會係會唔會同呢個咧，即係扮電影嘅人咧，嗰、那個出身咧，佢都有少少文化底嗰、那個 會 嗰、那個關係咧？ 會，佢哋有個文化底喺度嘅， 嗰、文化底係重嘅。譬如你係啊，呢、這個我哋就 即係佢哋比較文章啲勁， 同埋內地即係見到、你睇翻呢10年計，有啲戲係。唔系熬主角噶嘛，即系唔系熬明星噶嘛，你突然之间个剧本 OK 爆就爆噶嘛，即 系 你见到有好其实 有 几 好多 好几套其实你一咁样就爆噶嘛，反而 譬如我即刻谂起，譬如贾樟柯嗰啲嘛，贾樟柯从来都冇乜点 sell 明星噶， 系 咪 咁啊？桥段系好啊， 喂大佬呢个咩三合好人啊、天注定啊嗰啲真系全部系靠剧本赢喎，大佬。 即系佢哋本可能佢哋咧又唔系为咗开始商业电影，就一路香港系商业电影一路系咁商业电影噶嘛，但系佢哋。以前是拍一些比较 藝術性啲嘅電影噶嘛， 張藝謀都係啦， 係啊，紅高粱啊嗰啲，佢哋本身係有一個好重嘅文學底喺度噶嘛，所以佢哋會相信呢個劇本係好重要嘅。 嗯， 但係我哋而家香港嘅編劇多咗就係話。是文學底是重要，但是你如果有時商業片的你的商業性都好，娛樂性很重要的、所以他們會找我們，所以他會比較尊重一個編劇，更何況他們現在他們的做生意的手法，因為沒有個故事大，沒有個劇本在這裡，整件事起動不到嘛。 嗯，哦，即是他們那個思維都是由個劇本開始起動。 所以他們的思維 是，即是你明明的90年代不是這件事的， 因為以前是什麼嘛 ？90年代，喂，我有方妙娜㗎嘛，同埋幾多場枕頭戲就加幾多場呢個拳頭戲啊，跟住然之後呢幾多分鐘有個笑位。 唔同嘛， 新嘅寫啦肥 Q 咁樣㗎嘛。 因為以前佢哋係電影公司，大電影公司嘛，新藝城東方咁樣，佢哋本身係有嚿錢喺度，我哋去開個電影，所以就會我已經諗咗個框架，我要咩明星拍過咩嘅戲咁 ,ok 嘛。咁但佢哋而家唔係嘛，佢哋而家係話，甚至乎係話彼此你揼咗一個劇本出嚟，佢然後攞個劇本出去圈錢啊嘛，走去揾投資啊嘛，可能佢哋兩樣嘅，一係去揾投資，一係去揾演員。如果呢個劇本就黃渤揼咗頭話鍾意咁得啦，你話鍾意啊嘛，又咪有其他喂老細，黃渤揼咗頭啊， 個 IP 又高啦， 係啊 ，IP 又高幾多？你諗住拍幾多？哇，黃渤喺度1億啦，起碼。咦，一亿啊，諗諗先，等等啊，喂呢边一亿喎、啊、有黄渤喎咁喎，每人2000围咗佢。咁样喎、 啊。 即係佢哋係因为佢哋成个 project 嘅起动就係要呢一个劇本去喐先啊嘛。咁所以佢哋咪更加会比较尊重一 個。喂你预计即係内地嘅电影市场可以即係仲有几多年玩呢，仲有几耐玩呢，可能好耐。 我哋保守嘅我哋预三至五年㗎，仲有。 三至五年咁短， 咪呀，起码、起码、 okay、 即係一个再成长稳定期。 係。 我出呢个係昌哥讲嘅，我有估计十年嘅。 十年。 估计十年。 但你觉得有乜嘢即係有啲乜嘢嘅忧虑你又会见到，即係会令到呢个行业会一路走下坡呢？ 其实可能 担心， 我担心嘅系好似重蹈香港嘅覆辙啦。即系点咧？而家咧，可能我可以讲，而家普遍大部分观众嘅欣赏水平唔高嘅。因为好多我哋喺编剧、喺电影啊、喺导演嘅角度咧，套戏系唔合格嘅。 系， 但你都 即系佢仲未识睇戏， 佢都未识睇戏， 系未识睇 戏。即系点都四五亿， 系人量就有啦。 系啦，量有啊，因为佢哋而家系揾娱乐啊嘛。 系啊，啱啊。 系咪先？小时代边度值5亿嘅啫？ 系，点可以拍到第四集？ 仲可以拍到第四集嘅啫。 即系 冇可能，即系对我哋嚟讲系一件好神奇嘅事。即系我哋已经系将个 OK， 我哋唔好将套，即系我哋研究就唔好将佢睇，我当佢一个项目睇。成个文化啊，点解会咁样咧？点解会产生呢一样嘢？ 冇错。 先至去解释到呢件事嘅。你以气论气，佢真系你点谂你都谂唔到嘅。 冇错。 咁但系我就惊系咩咧？但系人会进步噶嘛？即系而家九十后做主导啫。零零后嗰啲会更加进步噶嘛？ 明白。 佢个欣赏水平会高咗。 系。 但系喂，即系喂，煎饼盒得、啊。 嗯。 喂，拍十套煎饼盒出嚟。 嗯。即系翻香港嗰个年代咯。 即系变咗 跟风咯、啊。 因为搵钱粗制滥造，因为个市场太大。 而家已经开始其实系咁啦。 即系而家已经大到系啊。烂 片充斥市场。 即系你而家你叫做收益领两亿叫做扑咗街嘅。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叫做扑咗街嘅。 系啊。 咁但系其实5000万拍到电影已经好好拍噶啦嘛。 嗯。 咁就变咗太多烂片充斥市场，而同埋另外因为 internet 呢样嘢太劲啦。咁变咗系。可能去到一个饱和点嘅时候，到大陆嘅观众开始厌弃电影嘅时候， 哦、即系你哋都可能系睇五至十年到，呢、這个唔系好长嘅时间， 唔系好长，即系我而家就系好好睇究竟个发展方向会系点样。 嗯， 唯一因为嘅就系近来啲大半年揾嗰啲啲投资者，我哋接触嘅投资者，佢哋都偏向系追翻个 quality 嘅。 嗯。 追翻个 quality， 唔系话攞啲明星揼晒就咩嘢嘅。 嗯， 咁讲真句， 好事嚟嘅。 讲真句，你唔系自大啲，你唔系揾 quality， 你唔会嚟揾我啦。 嗯， 即系唔会揾我哋去写剧本啦。即系会你求其去买，周街都系编剧。咁但系你如果你去追个 quality， 希望会好啲咯。 嗯。 希望會好啲囉，但係如果呢個市場仲係咁咩嘅，即係好片就撲街，爛片只係因為多人講有夠搶眼球而就可以成功嘅話咁就死火㗎喇。 係啊，即係譬如你今年年頭嗰套排頭位嘅仲係澳門風雲二啊呢啲呢年年都仲係咁樣呢就死得人㗎。同埋有要求嘅，即係我哋見到我哋都見住呢個咁嘅演變，譬如話見到內地嘅觀眾呢幾年啦，譬如話嗱，起碼已經同早幾年唔同咗，就係你有香港明星早幾年我一定入嚟睇嘅。 係啊， 依家怨声已经系好多啊！ 喂，系啦，你睇翻你 觉得呢样嘢唔系保证嚟噶啦，你真系要俾，你真系要俾啲有质素嘅嘢我睇，唔系我唔系就走入嚟净系睇黎明张学友嘅。 嗱，我真可以咁讲，即系我唔系话自己香港人，我唔想蚀香港人气，但系真系有啲嘢咧，你不得不否认噶啦、 嗯， 香港人嗰个你个价值系真系低咗好多喺佢哋眼中啊！ 其实已经咁讲啦，好多嗱，我会咁讲。喂，每一个地方嗰、那个、嗯、即系社会嗰个文化嘅进程，其实有唔同嘅阶段嘅、嗯。你我即系好多人觉得，哎呀，香港人个价值系低咗，其实你咪唔可以咁睇嘅，系、可能就系话，喂，你冇跟住佢一齐去，即系 与时并 进 啊，系啊，即系你话，好似近期呢套 提高咗佢有个要求 嘅，即系你近期呢、這个，譬如周润发咁样拍套戏，你即系几时会谂过周润发会咁嘅？华丽上班族咁样，你五千都过唔到，即系 跪低晒啦个票房。 咁即系话我哋嘅发哥， 嗯， 喺上边已经变咗一个冇票房保证嘅演员， 嗯。嗯， 即系唔系话因为有佢， 唔系发哥必赢咯， 唔系发哥必赢噶啦， 系啊， 即系佢连个基本盘都冇咗噶啦， 系啊， 即系真系纯粹睇套戏啊，因为佢唔系第一次噶啦， 嗯嗯， 佢唔系第一次嗰个咩咩姨妈生活嗰啲又系屋嘅，即系佢已经唔系，因为佢都要睇翻佢拍啲咩戏先至得噶， 系， 即系所以变咗唔系，我即系可以用一个香港人嘅光环啊，应该咁讲， 嗯， 唔系你嘅能力啊，系你个光环消失咗噶啦， 嗯， 而家真系要攞自己嘅真材实料去练噶啦。 好 ，OK， 咁啊，今日时间就差唔多啦、多谢阿 Gel 哥上嚟啦，咁大家如果听得唔够喉咧，咁啊继续可以听翻围炉 啦， 好简单呢、這个好方便嘅啫，咁啊肥 Gel 就成日都会喺围炉嗰度出现啦，咁啊最后再提一提大家啦，就啊记住咧就撑下我，撑下 Reg 先，撑下 D 一八，咁咧就啊我个 show 17号、18号下个月，咁就喺呢、這个湾仔就会有呢、這个我嗰个 TED Talk show 啦， 温莎工作大厦， 温莎工作大厦，咁咧就show 嘅名叫做不上频道，不要嘅不，咁、其实咧即系。都会继续会探讨下咧，点解即系香港人由呢、這个北上去到今时今日唔想系啦，咁咧有好多好复杂嘅、好有趣、好得意嘅因由，咁我哋可以咧系探讨下嘅，咁咧就当一个娱乐嘅 show 啦，咁希望可以俾到大家啲即系另外一啲新嘅角度啦，对大陆呢个咁有趣嘅地方啊，有好多好多新嘅嘢可以发掘出嚟嘅。好啦，咁就记住啦，咁买飞啊，咁咧就最后就送埋呢只歌啦，咁亦都系电影嘅主题歌，咁你知我估下我拣边只啦，咁都系啲好旧嘅电影，咁陈恩健嘅导演嘅电影嚟嘅，咁1981年啊，你又谂起《地点子冰冰》，咁我谂到嗰套咧就温情好多嘅，1981年咁Bang Bang， 咁有呢一套电影公司咧就有呢一套嘅电影，咁入边嘅。电影我好鍾意，咁主题曲我又好鍾意，电影嘅男主角呢就是张国强嚟嘅，咁呢就女主角呢就可能都冇乜人记得佢嘅，个名叫做夏萍萍嘅，咁仲有第二女主角呢就是当年嘅香港小姐 王靖，我唔知叫咩王靖，都可能未必有人記得㗎啦。咁呢就歌曲呢就係、是、由呢個真路德唱嘅，咁呢就係、是、呢、這個風裡的繽紛。電影嘅名字呢就係、是、文仔的肥皂。 哦，文仔的肥皂。 好鍾意嘅一套電影嚟嘅。咁、哦、又搵返呢一套即係粵語長片嘅主題曲呢就結束今晚嘅北上 頻道啦。粵語長片。 OK， 好啦，拜拜啦。 亦无需伤心，心中有爱不应有恨。共你相逢，瞬息分离，愿这份爱逝去莫留痕。不必去想，为何不生根？风的意向不可以问，命里安排，我不恨人，未泄尽气，亦要再浮沉。你我只番简谱，碰到又要分，聚散也靠清风带引。似番简谱，看似耀眼缤纷，若破灭了，世上也未留痕。破灭了，世上也未留下。